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尊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一开始啊，就要公布一下我们的互动内容。这个新版的百元大钞不是已经出现了吗？ 没错， 就那个100那三个字是金黄色的那一版哈。这新的人民币出现了，不知道您手中还有没有过去的那几套人民币，您有收藏吗？ 留没留着？ 哎，您还记不记得过去那几套人民币都长什么样？您最喜欢哪一套的配色，或者说哪一张啊，哪一版的哪一张那个人民币是您最喜欢的？有没有存货？然后包括这个后来有没有这个舍不得呀，或者说留存呐、一些这个升值的故事什么的， 是 也都欢迎大家讲讲呗。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得好好想想以前那人民币就上面那画是什么样的。 反正我就记得我去取那套人民币那个年代啊，银行那柜台啊特别特别的高。我要想到柜台上看看那柜台里边什么样，得我妈抱着我。 那会儿还小。 哎，我就记得我妈从那个柜台大理石柜台那边啊取出来的50块钱。是黄绿色的那种土黄色，100块钱是灰蓝色的， 这有印象 是吧？反正就是跟那套人民币配套的那个银行的柜台都是高高的那个大理石柜台啊。但是后来这个柜台也开始慢慢越来越低了哈，大家互相那个玻璃板也变得越来越薄，也开始有那高科技设备了。 你个儿也高了， 哎，也新版人民币出来之后，这都是伴随性的记忆。不知道大家伙对于人民币有什么样的记忆呢？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啊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在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和前几版人民币的故事。接下来给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记者10点从市交通委获悉啊，昨天晚上11点开始的三元桥大修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点小意外。 哦，怎么了呢？ 原本定好的三环路的管制时间哈，将会延长6个小时，也就是从原定的今天晚上11点结束啊，要顺延到明天早上5点才能结束。 哦， 今年已经58岁的龚德才是本次工程当中年龄最大的建设者，他呢也是养护集团的老职工。集团的领导评价他是专唱压轴的老将。原本啊已经可以退休在家享福的龚德才啊，心里却放不下城市的桥梁建设，还是忙碌在一线。就在三元新桥梁正式开始置换的前一天晚上，老将龚德才啊他没在，晚上10点匆匆赶回了施工现场，气儿还没喘匀，又穿上大衣直奔三元桥头。 非常辛苦啊， 这一问才知道干嘛去了。他呀是从丰台医院赶回来的。 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龚德才家里的老父亲呢今年已经83岁了，前些日子因为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一边是生病的老父亲，另一边是正在攻坚阶段的三元桥工程。龚德才毅然选择了后者，把照顾老父亲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老伴儿。昨天晚上8点多钟，记者就来到了三元桥换梁工程指挥部。在一间专家组成的办公室里啊，有一位老人躺在一个沙发上，身上啊就盖了一件大衣。老人眯了半个多小时就起了身，披上大衣又回到了施工现场。而这位呢就是桥梁专家高征全，也是现场年龄最大的顾问。 非常的辛苦啊，可以说 别看年岁大了，老人呢却在寒夜当中坚守桥上，精神头丝毫都不输给在场的其他年轻人。这一夜高征全时而出现在指挥部的会议室内，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对工程当中的各项数据进行记录，时而呢又出现在新桥或者老桥的桥梁之上，对着那些大屏幕上看不清的细枝末节之处啊，老人一定要到现场反复确认。从入夜到天亮，光是上桥的台阶老高就走了10几回。老人把胳膊上的袖标也亮给记者看，上面写着指挥助理。他说呀，在这样的一项大工程当中啊，绝无老幼之分，每一个参与工程的人都记得住自己的那份责任。 这话说的没错。 已经75岁的老专家步伐稳健，精神头也特别足， 但是啊，精神好并不是充足睡眠带来的。实际上啊，头天晚上老高在施工现场就已经盯到了凌晨3点多，大约也就休息了4个小时之后，早上8点他又出现在了三元桥上，一忙又是一整天。 嗯， 这种强度别说是对于75岁的老人，就是小伙子估计也够呛能扛得住。 是啊， 而老高说啊，真正给他充电的恰恰是工程本身。这样一项里程碑式的工程摆在眼前，很多新的课题需要探讨，每一个细节都有挑战。一想到这些，老高就觉得特别兴奋，睡3、4个小时就已经觉得睡了一整天了。老高也说，这种兴奋不是我一个人感受得到，而是我们每一个桥梁人都能有感受得到的。 嗯，你说参与到这个工程当中的这些工程人员哈，因为也是要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桥梁本身是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给它整修。 没错。 但是他们同时肯定也是考虑到尽快的把这个工程完成了， 没错， 也会让大家更加的便利， 都在加班加点的完成着自己的任务，来能够尽快让这个桥梁畅通啊， 没错， 恢复大家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这个在工厂包括在工地上，整个工程的每一个参与者啊，都是在尽心尽力的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嗯， 也确确实实在这个几十个小时之内啊，他们也承受了这个坚守着别人不能扛得下来的这样的超大的工作量。 没错没错， 也是在加班加点的工作。而且呢，现在天气状况啊越来越凉，是吧？ 很冷， 很多上了岁数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依然奋斗在一线，所以呢，在这儿呢，也对所有在奋战在这个桥梁换修工程岗位上一线的所有工作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嗯， 当然，虽然这个在短期之内啊，可能最近这几个小时之内，三元桥这个大修工程还没能结束，预计到明天凌晨5点，这个三元桥双方向才能恢复交通行驶。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啊，您提前绕行，这个工程一旦施工完毕啊，桥梁畅通之后，咱们大家悬的这颗心也就彻底放下了。也再次感谢所有工作者辛勤的付出。今天和大家的互动内容说的就是您和曾经那几版老版的人民币不得不说的故事啊。 嗯，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而昨天呢，这个新版人民币不是已经出现了吗？ 对呀，昨天是这个新版人民币进入全市200多家银行网点的第二天。那么住在朝阳区的这个屈女士一大早就去他们家的附近那个银行兑换了5张新版的100元纸币。 其实我也想去来着 啊， 就特别想这趁一新鲜肉大家都没有的时候，我拿出来这金灿灿的新版人民币，没见过吧？ 但是你还真别着急 啊， 这个屈女士去取了钱，但是让她奇怪的是啊，新版人民币取得很容易，想花掉却不容易。 不能吧？ 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啊。昨天上午在地铁国贸站，记者在站厅内随便找了一台自助的充值机。当这个记者呢根据提示把刚取出来这个新版100元的钞票塞进充值机进钞口的时候，没过几秒，这充值机又把这钞票吐出来了。 怎么了？ 一旁的这个地铁工作人员就说啊，目前地铁里的自助充值机还不能识别新版的钞票，想要充值一卡通的乘客可以和工作人员换取旧钞，或者到人工窗口进行充值 啊。机器还没升级呢。 嗯，在双井地铁站的自动售票机屏幕下方啊，这个记者也看到有一张纸条，上面显示本站暂不支持新版100元纸币，敬请谅解。在胡家楼站的自动售票机上啊，记者同样发现了这样的纸条。在地铁站工作人员持有的一份名为关于新版人民币使用的通知的文件中说啊，目前车站的自动售票机对新版100元纸币暂不支持接收。各站区的自动售票机呢啊，在机器上自行张贴提示标志，同时在文件下方附有新版100元纸币上有关数字、人像、水印及安全线等7处识别的特点，方便员工接收新版人民币的时候识别。 嗯， 随后呢，记者以购票为由来到了售票窗口，递给售票员一张新版100元钞票，工作人员把钞票放入了验钞机里，随后机器发出了声响。那这个工作人员也是反复查看之后，最终收取了这张人民币，也给记者出了车票。那么在一些火车站代售点内呢，对新版人民币也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这也确实是没见过嘛，对吧？ 没错，在双井附近的一家这个火车票代售点，当记者拿着新版100元的人民币啊，这个说是要买火车票的时候， 嗯， 对方在验钞机上对100元进行了这个检验， 过一下机器， 结果显示是异常币。那之后呢，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说，暂时不接收啊新版的人民币，并要求用旧版购买火车票。那么在某超市的这个收银台处，当记者出示新版100元的人民币的时候，工作人员也说啊，需要咨询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才能判断收不收。 嗯， 服务台的工作人员仔细查看了新版纸币，并用点钞机点钞，但点钞机反复发出这张是假币这样的一些提示声哈。工作人员就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是不能收这个新币的， 就是拿不准啊，谁也不敢贸然接收是吧，因为还没有掌握对于这个新版人民币这个真伪的鉴别能力和一些鉴别的技巧，所以大家伙都持谨慎的态度。 是，那么一家点钞机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币流通前处于一个绝密的状态，流通之后点钞机厂家才会根据新币的改动情况进行研发升级。 啊， 而且呢2015版的新币改动可以说较上一版很大，所以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提升点钞机的防伪技术。那这名负责人也提醒啊，目前市场上出售的点钞机内部的芯片系统都没有升级，所以那些宣称可以识别新币的商家说法是不可信的。 嗯， 这位负责人表示，从新币在市面上流通到点钞机芯片系统升级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升级的主要方面就包括了识别新币的安全金属线位置、新币的颜色、油墨、纸质、宽幅尺寸、新增加的磁条位置等等等等。 是，所以呢也确确实实哈，是因为之前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嗯， 所以呢这个设备啊、这个机器啊那些东西不能提前跟着更新，这也是出于这样安全的考虑。 没错 啊，相信呢也是在这个人民币新版人民币逐渐开始流通开来之后啊，短期之内也会很快这些该更新的设备该更新更新该升级升级，这大家伙呢也密切关注一下各大媒体给大家普及的这个新版人民币的防伪知识哈。 哎， 确确实实新版人民币对于这个老的新版的100元人民币哈，对于老版呢之前是有较大的改动，大家伙呢图新鲜是图新鲜，但如果确实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啊遇到一些障碍和困难，大家伙可以去寻求这个工作人员的帮助。 嗯，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对吧？大家伙还是这个我觉得一支持这人民币新旧之间一流通开来了，这普及度高了，大家伙也相应会掌握一些知识的， 没错没错， 这万事开头难。昨天啊，市民吴女士反映说在网上啊网购， 嗯， 买化妆品， 嗯， 这买着买着发现，哎，这家网店里怎么有过期的商品在售卖呀？ 哎呦，过期了，那怎么还能卖呢？ 吴女士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你说万一要是有人买了之后啊，他再二次出售怎么办呢？ 嗯， 昨天呢，记者也在网上搜索，发现很多家网店啊都在销售着过期的化妆品，而且呢，这个店家啊，好就好在大多数都已经把“已过期”这3个字标明了， 嗯， 而且还根据过期时间的长短来定不同的价格。 怎么还专门有人卖过期的产品啊？ 记者在一家网店当中看到啊，各种知名品牌、大牌啊，这过期的化妆品都在1到3折出售。 哦， 人说啊，这个精华乳液啊。刚刚过保质期2个月，市场价220块钱，我们打折处理就40块钱，拿走吧，过期也没多长时间，您快点用应该没事儿。 嗯， 卖家跟记者说啊，他呢保证短期之内使用完那是完全没事儿。他说啊，你放心吧，你看我自己也用没事儿，而且你看这价格这么便宜，你要是买来你送礼也行啊，反正包装是新的呀，是吧？记者呢看到，虽然店家明确写着产品已过期， 嗯， 但是根据这个成交记录上来看，确实还是有不少顾客购买的。在店内的一款名牌的唇膏，15天的销量已经近百。还有顾客在评论当中啊，这些售后反馈上写的跟新的一样 啊，就图一便宜。 有一名曾经购买过过期化妆品的顾客张女士说啊，其实呢，她买这过期的化妆品啊是有别的用途。她说啊，我买的是精华素， 嗯， 我不往脸上擦，我擦脚。 有， 那这护肤效果还不错，而且还比普通的那润肤乳啊、什么脚霜啊效果好，还不贵，而且我没觉着有什么不行的呀。对于张女士这样的说法啊，北京急救中心的杨医生表示，过期化妆品啊容易氧化变质，过期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刺激性的气味，对人体会造成伤害。过期的化妆品呢，应该尽量不要直接接触皮肤，以免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 嗯， 而记者呢也就这个网店销售过期化妆品的事儿啊咨询了律师。人家吴律师表示啊，销售过期商品啊本身就是违反消费者权益保障法，无论是明确告知产品已经过期还是告没告知啊，这样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已经是违法了。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销售过期商品增加赔偿金额为价格或者服务费的3倍，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照500元赔偿，消费者可以据此向商家来进行索赔。 我觉得啊，无论是用的还是吃的， 这个东西人家既然标了一个这个保质期，那我觉得他标它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对， 你如果为了图便宜买一些过期东西，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没事儿，也可能一开始是没事儿，但是往后来呢，这谁都不好说。 而且确实啊，这好多时候我们不能为面子而买单啊，这拿出去大牌好像觉得挺有名挺有面子的，倒是您自己不用，您送朋友了，朋友使坏了使出事了，您以后这朋友还做不做了是吧？ 是。 如果家里要是就是咱不说咱花钱特意花钱去买那些已经过期的化妆品什么的啊， 嗯， 如果家里啊有像什么润肤霜啊面霜啊这些东西啊过期了、 嗯、 又觉得扔了挺可惜的，咱不擦脚咱不往身上用。咱不是家里有皮鞋皮包吗， 嗯， 那些啊去养护皮具皮沙发什么的效果确实不错， 好主意， 亲测有效，我亲身测验过确实有效啊。当然了这个还是建议大家这个要持一谨慎的态度，无论是往身上抹的还是进嘴里的哈、 嗯、 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说完了保质期，咱们再来看看一个生产日期的事儿哈。 嗯， 最近消费者叶先生在杨桥店的一家超市购买到了几袋孜然粉， 嗯， 但是他发现啊，这个每个包装袋上都有两个生产日期，而且这两个生产日期中间差了近六个月，而且较早的一个日期有被擦拭过的痕迹，就是想要擦掉它，怀疑这个商品是被翻包了。叶先生购买的这几袋孜然粉呢，是吉德利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但是每一袋均有两个生产日期。在包装的中部啊，标示的日期是2015年4月3号，但是在包装口还有一个日期显示的是啊2014年10月12号，两者相差近六个月。不过可以看到，时间较早的那个日期有被擦拭过的痕迹，但擦拭的并不彻底，黑色的字迹呢仍然明显的印在包装上。叶先生就说哈，一袋食品上有两个不一样的日期，一看就是被翻包过的。 嗯。 否则为什么有两个相差半年的日期呢？ 说不清啊。 对，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明确规定，应清晰标示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日期标示不得另外加贴、补印或篡改。叶先生还透露，自己此前呢在这个超市买到有两个生产日期的白桃啊、白桃果干啊， 嗯， 两者也都是相差半年的时间。 哦。 超市一直说是厂家的责任，拖着不给解决，都拖了好几个月了。那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热线这个12331的人员说啊，一个包装上肯定不能出现俩日子，但是否是篡改日期的违法行为，需要消费者举报后由执法队员调查后才能下结论。昨天呢，记者前去超市采访，前台客服表示会让超市的公关人员答复记者。记者又致电超市的公关人员王女士，她表示啊，自己此前并不知道这件事儿，会去与相关部门核查之后答复记者，但是此后记者并没有收到回复。昨天下午记者再次拨打王女士的手机，对方始终未接听。 是吧，反正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啊，不管是您知假买假还是这个知过期买过期啊，这销售方都是要这个负起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所以说呢，也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不是说咱没事找事啊，但确确实实这个商品啊食品的这个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这样的责任，扛起行业这样的这个身上的这样的一些责任和义务。所以我觉得啊，不应该把这些需要维护自己权益的这个事情啊推给咱们消费者， 是 吧？是。所以不管是知名的大超市也好，还是街边的便利店也好，我们一直也是跟这个消费者说啊，咱挑那些让人信得过的大超市啊、 哎、 大商场啊去买。但如果大超市也爆出这样的事儿，会不会重挫咱们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呢？ 那肯定的。 希望这样的事儿别让大家伙寒心。而且呢，如果说咱们这些商家能够及时啊定期开展这种自检自查，也不是互相给咱们互相之间少了麻烦嘛，是吧、 嗯、 希望这事儿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郝阳。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和曾经那几百人民币不得不说的故事。好人马大姐说啊， 今天我去银行取钱，我就想要那新版的人民币，人家说暂时还没有。哎，这个你们使用使不通，那是不是太超前了呀？我确实啊，我相信像好人马大姐这样的好奇的朋友啊，肯定不止这一位。我都特好奇，要不是因为早上起不来，我还真就去银行排队，先给我兑两张出来，你先让我过过眼瘾。 嗯，这个还有一位叫纳河牙的朋友说啊，我从小就是个财迷，人生中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人民币，是把小学课本里边的5毛啊1块钱捡下来去买零食， 捡下来。 佩服自己真是个纯洁的孩子。 嗯 啊，最有感情的是第4版的10块钱。小时候父母奖励给10块，真是感天动地舍不得花，特意换成10张1块的，放兜里鼓鼓的。 哎，这也是能让钱包迅速鼓起来一方法。您要是把100的全换成1毛的，您那钱包就要鼓炸了，是吧？ 嗯。 这个 Only ZZSY 他说，今天说人民币啊，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小面值的。 嗯。 那时候有1分的、2分的、5分的纸币。1分的是黄色的，100的蓝色那一版，对我来说那就是巨款了。 嗯， 对您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巨款。 是，这个妖狼说哈，我还想那种绿色的2块的、2毛的。 对对对，过去有2块钱的，2块钱面额的。 他还说，不过上一套人民币还是没收集全，等我有要收集想法的时候，已经不流通了。 啊，没赶上哈、啊。过去你还讲呢，说那个旧版人民币快要不流通之前，大家到处都去找那种。一敲起来啪啪新的那种纸片、 哎、太难了。 那个时候找马上要不流通的纸币好找，但是好多都已经是残损啊，或者是有使用痕迹的。 嗯， 那时候要能找着一张啪啪新的，哎呦，那感觉又能拿出来炫耀了，是吧？ 顶200了感觉都。 那是花开说哈、啊、我不收集纸币，但是啊，老板的100元大钞和50块的纸币我倒是存了几十张， 哎呦， 留个纪念吧。而且啊，我还有一些连号的分币和纸币，闹着玩吧。哎呦，这可不是闹着玩，您留好了啊，指不定哪天以后您翻出来，它就升值了呢。 是 是 吧？真是啊。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和曾经那几百人民币啊不得不说的故事。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华舒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舒快修服务。 老丛古树毒牙，粉彩青花紫砂，谁能一品天下？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见，11月12日到15日，国家会议中心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一起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小营桥有事故，后车多。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双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和平里西街南北双方向车多。东五环化工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顺义警方啊，最近破获了一起贩卖吸食毒品的案件。 哦， 抓捕的时候，嫌疑人啊，这顺手就把毒品扔进花坛里了。 嗯， 但是还是被民警给找着了，两名嫌疑人被警方成功抓获。 十月初啊，天竺派出所社区民警在辖区走访当中啊，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什么线索？ 有人吸食并贩卖毒品。 嗯， 民警立即就跟进核实啊。经过工作啊，绰号为小雅和郑姐的两个人就走进了民警的视线。这个小雅呀，原名唐某某，男，36岁，没工作，以贩养吸， 是个男的。 哎，郑姐呢是个女的啊，原名郑某某，女，49岁，没工作，平常啊就厮混于各个歌舞厅，靠一些所谓的朋友给养着。很快民警就把团伙的主要成员情况给摸清楚了。 嗯， 经过民警连续多天的侦查，逐步掌握了团伙成员的行动轨迹。这小雅呀几乎每天都宅在位于顺义的暂住区啊，平常很少出门。 嗯， 而这郑姐啊，白天几乎都是在昌平的那个小房子里啊，每天夜里才出门活动，出入于各个迪厅啊、歌厅。这俩人的交集呀、不算多，案件的侦查也就一度陷入了僵局。 嗯， 有一天呢，民警侦查之后得知，小雅和郑姐近期可能会位于这个顺义某小区啊，在这进行毒品交易。10月23号8点多钟，民警就在这个小区门口进行了布控。经过6个小时的细心工作，小雅和郑姐终于出现在了民警的视线范围之内。 嗯， 等这两个人在一个楼角进行交易的时候，蹲守好多天的民警终于迅速出动，成功把这两人给抓获。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啊，这郑姐啊，这一情急，顺手就把手中的一小包东西给扔出去了。她扔的过程当中，还是被眼明手快的民警及时找着了。 这扔的是什么呢？ 哎，经鉴定啊，他顺手扔出去这嫌疑物品，那就是冰毒。 嚯！ 到这儿呢，这所谓的小雅啊，唐某某终于交代了将毒品卖给了郑某某谋取利益的事实。根据小雅供述啊，因为曾经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好多回，所以啊，交易的时候非常谨慎，但是万万没想到又被抓了个正着。不是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嘛，又要租房子，又要吃饭，所以他才铤而走险，贩卖毒品谋取利益。按照小雅提供的线索啊，民警还在顺义的某小区之内啊，将正在吸食毒品的李某某等人抓获了。 嗯，这一条线儿真的是揪出来了不少人呐。 是你这没钱，没钱想着挣啊，对吧？ 对啊， 你挣你要找正规途径是吧？ 嗯， 这好好大小伙子，你这两只手你就想那歪道是吧？不靠勤劳来致富，所以啊，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这节目当中说过好多回了，这违法乱纪的事可不能干。什么贫穷啊，什么逼到份上啊，什么这时候我没吃没喝，这都不是理由，是吧？ 嗯， 尤其是啊，这个黄赌毒万万不能沾。 11月8号，一名在平谷区连续撬砸40多辆机动车的男子被警方抓获了。这嫌疑人石某通常在夜间凌晨以后步行前往停车较多而且环境较为僻静的胡同，经观察踩点，确定无人经过或者没有其他异常的情况下开始下手。那么警方发现啊，这个石某在作案之前，他根本不看车里有没有财物，每次都是砸完之后再仔细的翻动手抠啊啊，坐垫下边啊，他都不放过。10月以来，平谷警方已经抓获了3波嫌疑人，共刑拘7人。据市公安局勤务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撬砸机动车案件多发生在居民区、大型商场以及超市周边无人看管的路段为主，位置呢多在四环以外，车子损失不小，但是涉案金额较少，被盗物品呢以少量现金为主。警方建议车上要尽量安装电子按锁或机械锁具，无论时间长短，人离车的时候要将有关这个防盗锁具锁好，尽可能延长犯罪分子的作案时间。车主呢，如果是用这个遥控器锁车，应该二次确认是否锁上。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手段和设备啊，让那个很多这个小偷开锁的时候他们特别便利。 嗯， 所以各位车主啊，一呢是不要在车上放那个贵重的物品啊， 嗯， 这什么衣服啊，什么包啊，你管有钱没钱啊，这些特别招眼的咱还是别放。尤其是这个快到年关节，大家伙可能会买点年货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 嗯， 车里不要放存货。二呢，就是您锁完车的时候，你电子遥控钥匙丢丢摁完了之后啊， 嗯， 您顺手再去拽拽那个后边那几个门的门把手，看看能不能拽得开。 嗯， 有的时候哈，它会用那个电子干扰器，您摁了一下发出了那个丢丢的声音，其实啊，这不是您的那个干扰器， 是 人家那个手里干扰器控制了您这车，您觉得锁上了，前脚走了，人后脚就拽开您车门了。 是，有的人就是为了感觉是 图个方便，或者有时候也有这个耍帅的心理，就走开几米之后嘣一摁，看那车闪了一下，哎，怎么响了一下，他就走了。别来这个， 是 啊，咱现在就是安全第一，您锁了之后拉拉车门，它不丢人。 老丁啊，在他们小区遛狗，这小日子过得挺悠哉悠哉的啊。 是， 这领着爱犬这遛弯的时候啊，他那小狗啊被行驶而过的汽车给压倒了。 哎呦， 经过救治啊，这小狗没救回来。老丁啊，就是这个告到了海淀法院啊，说这个车主小王他开车速度太快，所以才导致事故发生。 嗯， 要求小王赔偿这老丁的狗的医药费和办狗证的费用，以及买狗的花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100块钱。 那小王真的是因为拐弯吗？他怎么说呢？ 法庭上啊，这小王说，我当时这我开车我开得好好的，我一拐弯，这狗突然它就窜出来了。 哦， 车轮啊把这个狗挤到了马路牙子上。由于老丁他没拴狗绳， 哦， 所以狗受伤死亡的责任在老丁，这小王自己啊，他觉得不应该赔偿。而庭审当中查明啊，这个老丁的狗啊是一只蝴蝶犬，确实呢伴有养犬证，事发的时候也确实没拴狗绳。庭审结束之后啊，在法官的主持之下，双方达成了和解，由小王一次性的赔偿老丁600块钱。 嗯， 法官也表示啊，从法律上来讲呢，狗是主人的财产，老丁啊认为小王撞伤狗致死的行为侵犯了这个财产权，并且也给他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失。而本案当中啊，对于赔偿责任是不是担责任的比例啊、拴狗啊、行车地点、车速啊，都是考虑问题的主要方面。 嗯， 反正呢，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伙啊，各位养狗的主人们啊，这个不管大狗小狗，不管是离家近离家远，不管狗性情啊，这是活泼也好还是内向也好，只要出门一定要拴狗链， 这是必须的哈。 而且这拴上狗绳之后啊，要由成年人来牵领，你不能说把狗绳交给小孩哈。而且呢，这个该办狗的狗证的，不管大狗小狗，不管养了几天，不管有病没病，一定要给狗狗一个正常的身份证，是吧？ 对， 这样呢也在后面不论是狗这个丢了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狗发生了什么意外也好，咱们也最后好维权，是吧？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大城小事呢必须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丰台达人秀，欢迎大家继续支持。在丰台达人秀之后啊，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明天见。 再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以人为主体，以创造为重点，深度挖掘丰台区创造美丽事物的达人。今天我们将走进南苑街道公益达人姚玉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被评为了公益达人。 姚老师今年83岁，之所以叫老师，是因为他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而就在他退休之后，他还勇于奉献，乐于助人，资助了很多位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学的学生，同时也资助了很多位生活有困难的教职员工。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作为一个教育战线上的老兵，我觉得我这一生的职业就是培养人，所以我退休以后也关注到这些有困难的贫困的孩子和老师。从1994年开始至今，我一共赞助了83位学生，大中小，5位老师，捐资88700多元。现在呢，我已经有3个孩子大学毕业5年了，他们工作的单位非常的好，也在工作岗位上发挥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工作勤勤恳恳。这是我最得到安慰、最高兴的一件事儿。我和我老伴儿，比较节俭，把钱积攒起来，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人。这个河北省满城有一个学校，这是在中央电视台，好像96年